感谢神，请坐。让我们有一段导读的时间。我们今天导读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若是你们有自己的圣经，我们鼓励你翻开《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我们来台上，我们来读十八到二十二节，会众在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读。以慢慢的速度，我们来边想边祷告。 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好，我们会众一起来。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是的，主，我们都是被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愿荣耀尊贵都归于我们的神。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群大能的子民，感谢神他拣选了我们。一起大声来唱，这边人不多，可是我们还是要让神听到我们的赞美。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的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是我们靠的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儿子的国度。 再次大声点，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 主啊，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是我们靠你监督，成为合一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主啊，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是我们靠你监督，成为合一你自己，在你爱子的国度。 感谢神，因为他召集我们，就像主耶稣自己的肢体一样，我们各尽其职，我们要来侍奉，我们要来传达那天国的福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让我们警醒，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努力做主的工。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你是全知全能至有永有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就认识了我们。主啊，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了你，是你照着你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你充充足足地成就了这一切。你的救恩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主啊，求你赐下你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不再按自己的聪明为自己安排我们自己的道路，因为这是通往死亡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学习，我们不要来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们只要来贴近你，我们要体贴你自己的意思，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愿你你来兴起，你来更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那样的更新改变的生命。我们要来见证你十字架救赎的大能，这就是我们要传扬的。在我们现今这个灾难不断、人心惶惶的末世里，主啊，求你的光照亮我们，建立我们成为你和你所用的教会，成为灯台，挪去我们一切或是软弱或是小性，因为知道这不是一场属血气的战争，我们只能因信靠主而不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被钉十字架时候被埋葬在第三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得胜，他正在掌权，他永永远远在掌权。我们这样祷告求你垂听，赞美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继续来唱诗歌来用颂词、用赞美、用你的经文，我们来赞美你。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神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说：“虽然关起一扇门，他必定开一条新路给我们。”让我们以不疑惑、不软弱的信心，我们来向神唱出赞美的诗歌。这首沙漠中的赞美，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永远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的主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得胜了，而且他正在掌权。我们以感恩的心用信心宣告： 神关起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凡事信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交通，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赏赐的在于你，收取的你必代替，甚至你不能拦住，我心仍要赞美。凡事信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交通，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 是的，他常常在我们自认为很顺利的时候，他常常会像是开玩笑一样把我们比如说一扇门关了，那我们开始我们会可能心里很慌，我们会不知道主啊，你到底是要带领我们下一步是要走哪一条路。在读经文的时候，神常常会告诉我们他会兴起谦卑的人，他要抵挡骄傲的人盼望这些考验是在我们身上生命中所出现的考验，主耶稣都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要叫我们在生命中有所作为，他 着我们生命中每个人的不一样的计划是什么。求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轻轻的听，因为圣灵说话的时候是轻轻的，让我们能够多多的听，我们少少的说，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专心听神的话。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再次唱的时候，真的是以祷告的心，我们来向神赞美，向神感谢，因为你虽然关起山门，你永远会为我们开一条新路，只是顺通上路。来一起， 神关起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难过，我心中要赞美，凡是心头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脚轮，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迫安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上帝在于你，受屈的你必担惊，甚至你不能拦住，我心仍要赞美，但是心头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 我们谢谢他，谢谢他的应许，谢谢他的同在，谢谢他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要一段读经的时间。今天牧师要带我们看的经文是记述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让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鼓励你操练我们读经，翻开自己的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们台上起弟兄们印，弟兄姐妹们印。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起，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感谢神他的话语。节目是要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加美的脚中领人归主，将时间交给他。